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之所以好听而且耐人寻味，除了动人的旋律之外，优美的歌词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因素。到了当代港台流行音乐兴起的时候，黄沾、林夕、林振强、罗大佑、李宗盛、李安修、李子恒、黄舒骏、厉曼婷、方文山等众多的词作家，他们在继承古代语言艺术的基础上大力创新，为我们书写了一首首堪称经典的歌曲。这其中就要特意的感谢那些港台的词作家们了。各位好，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咱们一起来回顾港台十大作词人，欣赏由他们所作出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吧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老孙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要说到香港首屈一指的音乐人与填词人，就不能不说到与金庸、蔡澜、倪匡并成为香港四大才子的黄沾。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，黄沾创作了众多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，掀起了香港流行音乐的新热潮。尤其是他的代表作，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《沧海一声笑》，采用半文言文的方式，寥寥数字就表现出了江湖沧桑和豪迈不羁的情感。好了，先为您送上这首黄沾、徐克和罗大佑一起演唱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水浪几今朝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。 一曲充满了豪情的《沧海一声笑》由黄沾、徐克、罗大佑一起演唱，并且由黄沾创作词曲。黄沾是以填词而知名，但同时他也能作曲，而他更多的作品是由香港著名作曲家顾嘉辉所谱。两个人合作了很长时间，被人们称为是辉煌组合。在一定的时期内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香港的每个角落都有人在唱着黄沾填词、顾嘉辉作曲的歌曲。下面呢，为您送上这首黄沾作词、顾嘉辉作曲、张国荣演唱的电影《英雄本色》的插曲《当年情》。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。轻轻说声，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明媚晴天。星星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。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张国荣带来的《当年情》，由顾嘉辉作曲，黄沾作词。要说起黄沾之后，香港的著名词作家则有很多了，其中林振强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。在上世纪的80至90年代，他是填词人和专栏作家，歌词在他的手中变得灵气十足，同时很具时代感。在1989年的时候，著名歌手陈慧娴要淡出乐坛，要出版一张专辑《永远是你的朋友》，其中林振强就是用日本巨星近藤真彦的曲子填上了《千千阙歌》这首歌的歌词。这首歌的歌名很文雅，其中阙是文言，就是手的意思，千千代表很多很多，千千阙歌说白了就是很多很多首歌的意思。从歌名当中可以充分的看出林振强的艺术以及文学修养。下面呢，我们来欣赏这首林振强填词、近藤真彦作曲、陈慧娴演唱的《千千阙歌》。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。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 全是你，令我的诗意漫长。旁人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？停留凝望里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。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构想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？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啊，因你今 一曲感人的《千千阙歌》由陈慧娴演唱，林振强填词。在2008年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，《北京欢迎你》这首歌曲可谓是唱遍了全中国，而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就是香港著名的作词人林夕。林夕的原名叫做梁伟文，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晋升香港乐坛的专业填词人。他1984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的中文系，并很早从事于歌词的创作工作。他的词灵活多变，角度新颖，题材的内容广泛，而且他对于文字的控制能力颇强，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好词来。好了，赶紧送上这首林夕作词、柳重言作曲、王菲演唱的歌曲《红豆》。 可是我有时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继续今天的旅行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接着来聊一聊港台十大作词人。要说到台湾的著名词作者，首先得说有着音乐教父之称的罗大佑。罗大佑是以他亲自创作的《鹿港小镇》而知名的，这首歌曲是根据真实的生活而创作，确实有着鹿港小镇这个地方。而这首歌红了之后，鹿港小镇就靠着这首歌曲带来的知名度开发起了旅游业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酒家都会用这首歌曲来为自己起名字。下面呢，为您送上这首罗大佑作词作曲并且亲自演唱的《鹿港小镇》。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十八，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。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街道，鹿港的渔村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，鹿港的清晨，鹿港的黄昏，还会依然问你的人。 一曲《鹿港小镇》来自于歌手罗大佑。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罗大佑算是真正开启音乐上一个时代的人物。歌曲《恋曲1990》出自罗大佑的个人专辑《爱人同志》。这首歌曲刚开始罗大佑还不知道怎么写，后来他突然想起来可以采用叠词的方式，于是随手就写下了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这样朗朗上口的歌词，这与他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是密不可分的。这首歌曲原本是一首情歌，却是罗大佑最卖座的一首歌曲，连他本人都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首歌会火成那样的程度。好了，说到这儿呢，今天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。我们来欣赏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《恋曲1990》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轻松一下，歌曲和广告信息过后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休闲之旅，稍后见。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能忘记你容易。

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嗯，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老孙去也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各位好，欢迎回来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今天我们的休闲之旅当中，要接着跟您来聊一聊港台的十大词作者，欣赏他们创作出的那些经典的歌曲。说起李宗盛，大家再熟悉不过了，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流行乐坛最具实力的词曲作家和唱片的制作人，有着百万制作人之称。歌曲《凡人歌》是李宗盛的代表作品之一，这首歌曲其实是李宗盛在38岁那年创作完成的。当时李宗盛在生活当中经历了颇多的波折和坎坷，他觉得自己虽然功成名就，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尘世间的凡人，因此就有了这首《凡人歌》，可以算是他对自己心情的一种写照。而李宗盛在过了一些年之后，他通过《凡人歌》发现自己当时太过于老成，要更加洒脱才好。下面呢，我们来欣赏这首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《凡人歌》。 你我皆凡人，